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儿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有轻度到中度的霾，西部和北部地区有沙尘天气。受南下冷空气的影响，预计午后还会出现雷阵雨的天气，局地呢可能有短时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并且呢北风增大到4级左右，阵风达到6到7级，外出呢请注意防范。具体的情况呢是今天下午轻度到中度的霾，转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阵风达到6、7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那今天夜间呢是阴，东部有阵雨转晴，偏北风3级转1、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80%。那么今天呢整体来讲的天气还是可以的啊，那么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出门的时候啊带好雨具。另外呢，目前北京上游地区呢已经出现了浮尘或者是扬沙天气，受沙尘区域传出的影响，北京地区今天下午呢西部和北部地区有浮尘或者是扬尘，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3到4级。最后代表编辑傅志龙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我们房产法律咨询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张树贵律师。张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如果大家关于房产方面有些什么样的法律问题要咨询啊，别忘了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大家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了啊。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您发表上来，然后咱们互相的交流沟通啊。那实际上咱们上来啊先更正一个事儿啊，其实刚才咱们在聊到就是老王啊，他这个跟他儿子签订了一个赠与协议这个事儿哈、啊、后来我提了一个例子，就说我的一个亲戚哈、啊、他跟他的这个孩子也签订了一个协议，其实我说那个例子更多像是遗嘱，是吧，就说这个房子呢现在呢等我先住着，等我这个房子等我百年之后这个房子呢要给儿子，这是一个遗嘱。那么刚才那个应该说是一个赠与协议哈、啊、这个赠与协议跟遗嘱又有一些什么区别呢？ 这里面呢我们首先明白一点，就是赠与协议它是一个协议，协议的话就具有双方，既有赠与人也有这个接受方，接受方也还需要同意，同意要这个东西。赠与的话就是单，不然那遗嘱呢 就是 单方。 嗯， 我不用对方知道，甚至对方都不知道。 哦， 哎，我直接可以写到纸上，比如说我自述遗嘱的话，我写到纸上。 对， 如果说我这个有见证遗嘱的话，那么我找律师来，对吧？或者找这个没有利害关系的人，对吧？给我当面见证，我自己写，这也是一种形式。还有的呢，我不能说话，那么我代书，但是我得我思维得清楚啊，我得清楚这个是什么东西，然后还等等的这个形式啊多种，甚至说有的呢，还有呢，如果特别虚弱的话，通过视频，然后通过相关的见证人， 反正只要是能够他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或者是语言表达出来他要表达的意思，只要能给完全呈现出来，那么也可以作为一种遗嘱。 嗯，所以遗嘱呢是单方面的， 对，单方面 遗嘱是单方面的，而协议呢是双方面的。 另外一个就是从履行的这样一个角度上讲的话，遗嘱的话是，除非他协议中有约定啊，说这遗嘱我们什么时候生效，是吧？ 嗯、 生效就意味着过户， 对， 就是需要过户了。 嗯、 那么作为这个是属于一个赠与协议，赠与协议就是说他只要生效就过户。一般情况下说，我签完协议就生效。 嗯，就是说这人活着都可以，哎、这个房子就过户 活着就需要过户了。 对， 肯定是需要过户的。如果你不过户，人家可以起诉了，甚至 是的，是的。 除非你享有当然说你享有这个撤销权，你可以说在没有过户前，我说我不给了。 嗯， 除非我们说了那个涉及这个给这个给上一个救灾的啊、救灾款项，或者是经过公证的，是吧？经过公证的。这样的一个赠与协议才不能随便撤销，否则的话我是可以撤销的。这是在有履行上，它是需要生效后马上去履行。遗嘱的话是需要被这个遗嘱人，咱们叫遗嘱人，也叫被继承人死亡以后才能触动这样一个生效这样一个条件， 嗯， 才发生这样一个继承的这样一个法律效力， 是是， 对，法律事实。嗯， 所以呢，真的是挺危险的哈，因为刚才那个老王跟他儿子签那个，多亏呢是还没有过户，他们是赠与协议， 是， 那就是说老王如果没有去世之前，这个房子都有可能过户给他儿子。 按常理说，如果他没有检查出这个病来，就应该过户了， 就过户了。 对， 所以一过户以后，可真的就麻烦了， 相对说更 对 更难了， 更难了。好在呢，就是签完这个赠与协议以后呢。当然这个也都挺不幸的哈，老王呢查出病来了，这时候房子还没过户呢，所以才有这个纠纷出现了。 对 啊，如果真是说这个签议协议这个赠与协议签完了，如果过完户了，那就是另外的事情了哈。当然遗嘱呢刚才提到了，一个是单方面的，另外就是说必须得这个去世以后啊实际上才能实施吧。 嗯，对。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什么呢，赠与协议是可以附条件的。 附条件的 就是我赠给你东西，我可以附义务。 嗯， 比如说本案中赠与协议是附了一个什么义务呢，我房子可以给儿子，但是儿子要保证我的居住权。 嗯， 就是我在死之前我要在这个房子里，如果你擅自的给我换房子，甚至说你给我换更好的房子，如果我不同意是不可以的。 对， 属于违背协议，违反协议。 嗯， 这是赠与协议啊。 嗯， 但是如果说遗嘱的话是不能附任何条件的。 对， 无条件的，你给谁。 嗯， 对， 好的，所以这点啊咱们必须要澄清一下啊，这完全性质是不同的，赠与协议和遗嘱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安居快讯。我看了一下今天这个安居快讯好像每一个都是一个小案例一样啊，跟大家咱们梳理一下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了，那邀请的张树贵律师，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啊。先看第一条，说有一个房子啊重复出租抵押致多人上当，那七旬的男子一审呢是获刑12年，但是71岁的黄某呢是深圳福田区的原住民，在上个世纪啊就盖起了自建楼啊，坐拥了千万身价啊。后来呢他还办了香港的户籍，儿子呢也定居国外生活，本着可以说是衣食无忧这样的生活的王某啊，有一天呢把转让房屋得来的2100万元拿去做生意，没想到赔得一塌糊涂，还欠下了一屁股的账。为了还债呢，他玩起了火，就是空头套盘到套白狼这样的戏码啊，将自己呢已经卖掉的房子重复抵押或者出租，共计诈骗了769.2万元。哦，这个人，哎呀， 我呢想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嗯， 第一个我先解释一下诈骗，第二个我再解释一下从民事角度上或者给我们启示的角度上，哎，怎么考虑这个案子。 嗯， 第一个是这个诈骗呢，它主要是指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产的行为。 嗯， 那么诈骗罪的本质就在于一个骗子，他骗的结果是受害人陷入了错误认识，并基于错误的认识而处分自己的财产，致使这个被害人造成财产损失这样一个事实。本案中很明显，在他已经出售了房屋的情况下， 重复抵押， 他再去抵押，按常规说你已经出售了是不得再抵押了。 嗯， 因为可以想象他能抵押 就意味着这个房子没有过户呢？没有过户，那么意味着你是负有履行义务呢，是吧？那么你抵押的就意味着在设置障碍未过户，是吧？设置障碍，显然你一定是一个恶意行为， 对， 恶意行为， 绝对是恶意行为。 而且咱们就是视为债权人不知情啊，如果知情的话，这可能性质就严重了。如果不知情情况下，他也只是呢，这相当于是对债权人也是个欺骗，他一定不会说我房子卖了，我再跟你去借钱进行抵押。他抵押一定是在借钱，基本上， 对， 基本上。那所以说在这个角度上说的话，他骗的这样一个事实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说被这个定罪判刑。这是刑事角度。如果在民事上，这个房子给我们一个什么启示呢？就是说呢，在购房时啊，我觉得还是尽可能的缩短这样一个交易的时间，就是能够快就快。比如说如果您能现款交易的话，那我拍了跟对方约定好，是吧，交了定金，支付这样购房款，然后呢就马上这个进行过户，首先进行网签，进行过户，是吧，这整个手续快速的进行办理，这个是一个情况，就是不给他这样的时间，是吧。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在购房交了定金之后，往往是啊，或者首付款之后啊，那么及早的进行网签，网签必定是在咱们这个房产交易大厅啊做了一个登记，说明你这房子已经进入到这个出售程序。如果你要再进行抵押的话，必定是在那个建委来看来的话，你这里是有问题的，因为你已经进入到这个出售程序，是吧，已经登记上了，你这房子是已经做网签，是吧，这也现在属于在进程中，这程序房子虽说还归你没问题，但是已经进入到这个出售程序了。但是如果你再做抵押，什么意思？抵押严格上讲房子还是你的呢，设定抵押之后不解除抵押权的话，人家抵押权人是不会同意过户的， 等于就露馅了。 对，这样的话建委他也会有异议的，是吧，往往都可能限制他进行抵押了行为了。这是第二个问第二个情况。第三个就是说呢，这个在咱们签订合同往往是支付了定金之后啊，建议把他的房产证还有这个购房发票的原件等相关手续吧，购房手续吧，收回来，或者你买房人自己拿着，如果买房人自己拿着觉得有风险的话，怕丢失什么的话，你可以交给中介，并且写明确中介收了这个一个原件，是吧，并且约定不经咱们买受人同意，或者不是双方确认情况下，不得擅自把这个证件给这个房屋出卖人。当然说了，对于房产证的话可以办理挂失重新办，所以说很多东西吧，但是毕竟他重新办的话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个时间，哪怕是一周呢，那也是一个时间，对吧。就是相对说话就对他存这种图谋不轨行为吧有一个适当的一个限制，或者是也一个这程度吧。咱们通俗讲，如果这个人呢他就是以一个这样的想法，有的时候是合同的话只能是一种预防，如果他非要去骗的话，这东西有的时候还是得自己呢针对这个出卖人吧，还是从各个方面吧进行评估。尤其我认为的是，如果出卖人你能通过一些途径知道他有巨额债务情况下，要小心。不管是此房有大量的抵押存在，或者说其他的有很多的诉讼存在的话，要小心，因为他有违约的动力。 是的，所以这里面这个黄某啊，他自己卖掉了房子还重复抵押或者出租啊，这个是一个恶性行为啊，这个咱就不说了，法律对他有制裁。作为我们一般的老百姓，比如说买他房子的人或者说租他房子的人，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警觉性啊，要积累这方面的一些知识，这很重要。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说开发商呢欠外债失信，那么业主呢办房本是遭拒。自今年四月底啊，记者陆续接到了某小区业主的投诉，称自己呢在办房本的时候，当地不动产登记部门拒绝受理，理由是该小区开发商欠外债被列入了失信名单。哎呀，这个真是，但是我觉得这个办房本的话呢，是这个应该是物业和他们这个开发商给办吧？ 是自己去办吗？这是这样的啊。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可以委托物业公司，我不是开发商，往往是开发商的一个代理公司吧， 对，他们 是对你委托他去办，那你掏一个这样的一个费用，服务费，或者自己也可以办。这两种情况都可以，但是问题我觉得啊，可能不是这个建委，因为建委他可能比较官方，他回复了一个说是因为债务人的失信，我认为并不意味着他失信就不能办房产证，这是两个问题， 对对， 两个问题，因为往往像这个案件所说的话，房屋应该是已经交付，如果已经交付的房屋，就意味着说购房人已经支付了全部的房款， 对， 无论是他全款还是按揭， 对吧？支付一部分的首付款是吧？加按揭，那么它都是支付了全部的款项。所以在支付全部款项已经交付房屋情况下，那么作为买受人该怎么办？我这里我认为还是需要进一步去分析探寻它有可能出现的情况。 嗯， 我认为债务人有可能出现什么情况呢？他欠债了。 对， 尤其存在一个 开发商， 哎，对，尤其存在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一些拖欠施工房、工程款，因为工程款有一个优先受偿权在法律上。但是有一种情况，对于咱们买房人已经支付了全部房款，或者是已经支付了大部分房款情况下，那么咱们是可以对抗他的一个优先受偿权的，就是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工程款的，就是工程款不能执行咱们的房产，就是购房人如果他已经支付了全部房款或者大部分房款情况下，他仍然可以要求开发商继续履行合同，进行房产过户，没问题。 嗯， 没问题，他没有权利对抗我们。 对，其实从这条当中我们也读得出来，原来我们认为呢，这个房产证办不下来，更多的是开发商可能缺少一些手续哈，比如记证啊什么等等的，这个不合规啊，所以呢办不下来。那么这里呢，咱们还读懂一个，就是说开发商如果是他的个人信誉有问题啊，比如说他欠了外债了等等的，这个的情况下呢，我们这些业主有时候办这个房产证也会受阻，是吗？ 就是我刚才说的，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认为房屋业主如果就这个，如果这债是所谓的这个施工款的话，咱们叫施工款的话，那他可以起诉法院要求开发商继续履行合同。因为这里面即便是有施工款的优先权，但是他说了我可以对抗他，因为我支付了全部房款或者是大部分房款， 对，反正就得起诉。 这种情况下就没有法律障碍。还有一种情况是呢，就债务人，就普通债务人，他就对这房屋进行了保全。因为必定是开发商还没有给他办房产证，那么可能开发商出来了大的产权证，上面写的是开发商的，对吧？ 对， 所有有可能普通债务人都是开发商的，普通债务人进行了财产保全，说了这个房子在你没有那个给我还钱情况下，我先给保全住。我认为作为咱们购房人的话，可以提出异议，提出异议向法院，因为认为我们的此种情况不应当在你保全范围内。哎，当然说了，作为债务人也是算给开发商施加压力的一个手段。而且我们作为买房人的话，也可以向开发商起诉，要求他继续履行合同，并且承担违约责任。是吧？ 反正就得走这个法律的途径了哈。 是的， 非常麻烦。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私占房十年不搬，这所谓的老赖啊，被拘后啊才后悔。那女子呢，全某不履行法院生效的判决，占据他人的房屋十年都不搬离。昨晚呢，这个丰台法院开展了一个强制执行，在执行法官多次声明身份的情况下，全某以一女性独自在家为由拒绝开门，并称呢不会腾退房屋。鉴于全某呢拒不履行判决，那丰台法院决定对其司法拘留15天啊。好，对这种所谓的老赖，我们是有办法的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楼顶的加盖豪华的阳光房怎么就没人管呢？说据媒体报道，说陕西省宝鸡市某小区一个业主呢，在楼顶加盖了豪华阳光房，面积呢达到200平方米以上，其他业主呢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那物业公司呢也是互相推诿啊，称这是当地某医院一名主要领导的房子，管不了。那么规划执法等部门呢也都不给正式的答复，表示不归自己管。这是属于社会的一些黑暗面啊，我觉得他是撞到枪口上了啊，因为现在北京的对这类事情抓的是非常严啊，我想外省市也不会手软的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购买期房你必须知道的一些知识。那近期啊，随着楼市升温，不少购房者呢会遇到各种买房的陷阱，在这里呢也温馨提示，在购买期房的时候应当注意呢充分了解开发商的一些情况，包括营业执照啊、开发的资源资质啊、以往的业绩啊、信誉的实力啊等等，充分了解呢所购房产的情况。那么购房前应当要求开发商呢出具5证这样的原件啊。其实这点真的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现在很多人呢都买的是那种期房，因为期房的话呢，就是你钱都可能交了一些了，但是你还没看到这个房以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哈，所以对于开发商一定要有一定的了解。 是的。尤其现在在咱们现在这背景下呀，开发商啊，由于这个现在呢社会的环境是呢资金紧张，开发商有可能对于一些中小开发商 更容易存在违约行为。 所以我们经常提醒大家，大家在买房子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看这个房子啊，这个项目是哪儿开发的，往往是大开发商啊，有点这个名气的哈、啊、品牌的这样开发商呢，应该说这样违法的事情他是不干的，因为他觉得没必要。往往一些小开发商或者说杂牌的这样的，又是你买他的期房，而且呢他可能还是一期，就有点危险。如果他二期三期呢还好，因为他有房子在那搁着，如果他是一期的话，又是杂牌的这样开发商，你买他的房子一定要特别注意， 是的， 而且是外省市的啊，要特别注意。好的，那最后呢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再有一个案例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啊。那近期我们龙氏好声音呢有一大串的这些福利呢给大家，咱们听一听都有些什么样的福利啊。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楼市好声音公益维修季活动又开始了。 1, 2, 3, 2, 2, 3， 无论是电器家具还是装修，有什么小问题啊，只要您需要维修可以联系我们。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也可以关注楼市好声音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参加。 那么刚才呢在这个播这个片花的时候呢，我跟这个张律师还在聊哈，说本来呢我们叫楼市好声音，但是我们这个公众号叫安居好声音，很多朋友觉得特别奇怪啊。这就是当时我们在住的时候呢，就注册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楼市好声音已经被别人注册了，这不叫抢注吧。 人家之前 人家可能是对有这个先见之明， 他认为这个名称对他自己有用处，人家可能就住了。 所以我们在住的时候，这个名称就没有了。 而且微信 叫安居好声音， 有这种情况了，因为全国各地也有可能在别处某个电台或电视台的有这种节目，类似节目呢，也有可能吧。就是说， 但是据我了解，全国可能叫楼市好声音的楼市节目就我们一家， 是吧？ 但是当时就注不了这名字了啊，有点遗憾。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安居好声音是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啊。好，那么最后呢我们再说一点，就是关于呢租赁合同务实当中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第一个问题，就是租赁合同呢解除事由都有一些什么，比如这个租赁合同已经做完了，当然最后呢我想解除啊，它有些什么样理由可以去解除呢？ 这个关于租赁合同的解除啊，它是有以下几点吧，都是可以解除合同。第一种呢是双方可以自由约定解除合同，这是一种情况。就是只要双方我们愿意，对吧？ 愿意，就协商， 对，就可以解除。那么还有呢，以下呢就是呢一个情况，就是承租人比如说他没有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呢租赁物的性质这个使用租赁物，那么致使租赁物受到损失的话，那么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并且要求赔偿。另外呢就是承租人未能出租就是承租人呢没有经过出租人的同意转租的，那么出租人是可以解除合同。承租人没有正当理由未支付或者迟延支付租金，出租人可以要求承租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但是承租人仍然没有支付，还是出现这样一个租金逾期，那么可以解除合同。另外一个就是因不可归责于承租人的事由，致使租赁物部分或者全部的毁损，相当于说就是达不到这样一个租赁物的使用目的了，这种情况下，那么作为承租人也可以解除合同。 所以呢提到这个解除合同，刚才咱们说了若干的理由啊，但是总体来讲呢，就是当事人双方在租赁合同中自由约定的解除条件之外啊，只要这个约定不违反国家强制性的法律还有法规规定，不违反 公序良俗啊，且是当事人真实意思，实际上就是有效的。 是的 啊，一般情况下是解除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啊，所以大家在签这个合同的时候呢一定要想好啊，想好。实际上呢这个大家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尤其是承租啊，承租一些房子，一般都是中介公司可能拿出一个这个合同让你来签。 对。 而且在签的过程当中呢，很多人都不动脑子哈、啊、这个签这夸就写一个名字。其实一定要提醒大家，在签任何合同的时候，里边的内容咱们还应该细致的看一下。 对于对于租赁合同，我想提示这个听众的是什么呢？ 嗯， 在实践中很容易发生的一种情况就是，这个中介的业务员他往往有中介的合同，这点没问题吧？ 是， 往往是盖章的合同。但是有一点是什么呢？他可能以比较低的价格租给了您， 嗯， 但实际而且这个租赁时间有可能超过业主给他的这样一个租赁时间， 嗯， 就是这个业务员的一种恶意行为。他比如说他这钱他拿到了。可能他跑了，他就辞职了， 哦， 辞职走了，因为额度必定也不大，往往的话也很难作为一个案的刑事案件去立案， 嗯， 往往也很难， 所以他就有点像中间抽头了， 相当于是这 些，然后他在 中间抽头 了，他在跑了，携款就跑了， 他就以辞职形式， 对 走了，对， 所以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好，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呢我们只能聊到这儿了啊，特别感谢张树贵律师给我们带来一些法律知识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那么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提醒各位，天气越来越热了，出门在外一定要多喝点水。 嗯， 平时啊也一定要注意合理的饮食、 哎、 身体需要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这才是所谓的合理化。 嗯， 说到这儿呢就提到了奶制品的重要性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往往就忽视了忘记每天一杯奶的习惯。 是，而咱们很多老听众啊就能保持良好的喝奶习惯。 嗯， 特别是挑选羊奶。 嗯， 那夏天到了呢，随着消耗量的加大呀，等因素影响呢，羊奶就可以帮助到我们来补充能量和营养。那今天开始呢，瑞麟发放5000盒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做为期一周的低门槛试喝活动。原价258元一盒的瑞麟羊奶粉呢，您现在只需要花到99块钱就可以带回家。那订购2盒的话，还要再送大家紫砂养生杯一个。4007106108，4007106108。 也就是说，2盒516块钱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 嗯、 加上198元的紫砂养生杯，一共才花到198块钱。 是的， 活动只有这一次，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那我们的老朋友都知道啊，瑞麟呢一直都是做8盒10盒的套餐， 嗯， 少了不卖。一呢是因为本身广播价99块钱就已经是成本价了， 对。 二呢是因为咱喝奶呀是个长期的过程，那大家都得慢慢来感受。所以呢99块钱一盒，2盒198块钱，能喝上一个月啊，完全就是给大家做尝试。 是、啊。 那紫砂杯呢更是之前订购6盒才有的赠送，这一次呢也是相当于免费赠送给您了。 嗯， 立刻来拨通4007106108，4007106108。 可能有朋友就说了，这天热了不想喝奶，那我真要批评您了、嗯、喝奶呀是终身都要做的事情，它是营养的最佳选择，营养元素包罗万象，而羊奶脂肪颗粒小，有利于吸收，钙质丰富，它还有维 A 维 C 维 D 维 E 等等，还有我们的核酸类物质，营养元素高达了上100种呢。 天热了羊奶更要喝，因为它性平温和，而且呢外面买这一盒瑞麟羊奶粉258元一盒，您拨打4007106108，花上99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一盒，订购2盒呢198，能喝上一个月的羊奶，还要再送您一个精装的紫砂养生杯。 没错，你看家住朝阳区的李老师啊就说，咱们北京人啊喜欢吃羊肉，这羊奶倒是没有普及、嗯、想喝起来呢。 那欢迎啊，欢迎大家赶紧把羊奶喝起来，真的是不贵，您拨打4007106108，这2盒全月装的羊奶才198块钱。 嗯， 补充这么多营养的同时呢，还能有一个同等价格的紫砂养生杯免费赠送给您。还剩下最后30秒钟的时间，赶紧来拨通4007106108，4007106108。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祖诺人体消毒杀菌剂日常喷在手上，